领着军卒保家乡， 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听这么几句了啊。这段叫做《剑阁闻铃》呢，也是骆羽生先生的代表作了。 嗯、 哎呀，真是这个，应该说王冠利呢得到了骆先生的这个真传啊。 嗯、 你像你这个评剧呢，更多的是听录音来学习，但是学大鼓呢，却得到了骆羽生先生的手把手的指教。 嗯， 真是不容易啊。 嗯、 刚才呢大家在听王冠利演唱这段剑阁闻铃的时候的我们的嘉宾刘志梅还说哎呀，听这个王冠利的演唱感觉是那么的神似，都能够起鸡皮疙瘩，这感觉呢就是真是太好了哈。 好， 这个李佩伦先生您觉得呢？ 是这点确实应该说以假乱真达到这样 以假乱真，嗯，真是下了功夫了。 而他体会洛派的这种神髓，确实体会得很深。 是的，嗯， 我觉得他最大特点，他非常重视文化这方面的学习， 嗯 他有很高的文化修养， 对， 所以他在接受其他的艺术形式或者接受其他流派的时候呢，他能够自己融会贯通， 嗯， 不机械的模仿， 对， 这是他一个很大的优长， 嗯嗯，是跟这个文化底蕴也是关也有关系的， 嗯， 其实大家可能了解和这个知道王冠利呢是从白派啊， 对， 但是呢，在2004年的时候，就去年下半年呢，有消息说你要排一个新戏，就是《古王骆羽生》， 嗯， 表现这个骆羽生老人的一生，还将演唱他的四段，嗯、比如说这个《击鼓骂曹》啊，《剑阁闻铃》啊，《红梅阁》重整山河待后生等等的。 嗯， 这出戏好像一直就没有成型，是吧？ 嗯，是 是什么个原因呢？

领着军服保家乡， 非子 愧我想抱你的残生也是不能，可怜你香魂一缕随风散，却是我血泪千行似一情，同灵位只等等的心梦，可迟迟好迟战兢兢玉体淡淡淡的花容，眼睁睁既不能救你又不能替你呀，悲痛痛将何以愁情，又何以对情，最伤心一年一度梨花放，从今后一见梨花一残情，我的妃子啊，一时不明不害了你，好叫我追悔心情啊，再不能沉香亭谱雕青天，再不能弯月楼头通弯月，再不能长生殿里住长生，我二人夜深思雨到青龙处，你还说恩爱的夫妻世世同，到如今言犹在耳，人何处？几度思量几痛情，窗儿外铃声儿断续，那雨声更紧，房儿内残灯儿半灭，与他如冰，楼长儿九转多结，多结欲断，泪珠儿千行万点，万点通红。 听众朋友，青年评剧演员王冠丽演唱的评剧和京韵大鼓就请您欣赏到这儿。好，听众朋友，再会。